喜刚刚写信来说，美好的心情要从三月份开启，而且从午间的这种温暖的歌声当中走起。其实不光是温暖的歌，咱们还有温暖的故事和祝福。比如说在公众平台上，刚刚这位叫做杰菜的朋友就写信说，自己呢是孙燕姿的老粉丝了，很想点播一首咕叽咕叽。大学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室友，每次去唱 KTV 都会选择这首歌。那最近也是快到了这个室友的生日了，希望能够在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曲，祝他生日快乐。 约个会餐厅选在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谁好谁差到多少，迟早都要身上的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力思考咕叽咕叽。收拾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塞到爆，咕叽咕叽什么病都能吃药，他管他吧，自我为老，工作垮掉，谁比谁好太瘦，旅行想到太空，也就没有好朋友，相爱不肯拥抱，仇恨记得太牢，原始的情调是什么面貌，好想知道，能不能就真挚就好，谁比谁好 欢迎你掏出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定要是关注了才可以来点歌，在这里面也可以送祝福，关于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包括三月份的感悟或者是想法期望，都可以到公众平台上分享给我们。 下面这首歌是关于刚刚的一位有声来信的朋友，他呢有一小句话想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选一首相信自己勇敢面对的，我要因为一直都挺对不起自己的。 音质有点粗糙，大概是说的是这位来自孙氏小盼盼，他说想点一首相信自己，因为最近觉得有一点对不起自己了。 多少次挥汗如雨，伤痛曾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目前所处的状态，当然也要相信自己接下来的一腔孤勇。狐狸的小兔子写信说，自己呢，异地恋一年多了，男朋友比我小五岁，两个人已经四个多月没有见面了，过年没在一起，他早早的就上班了。那为了给他一个惊喜呢，刚刚在路上，我呢，刚刚踏上要去见他的火车上，很想通过手机在广播当中听到这首歌曲，送给自己远走高飞，希望能够跨越万水千山，再一次面对爱情，面对这种最真诚的感动。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写信告诉我。 飞，天亮走到天黑，从不知道 公众平台上的思琪说啊，希望我的学生越来越爱我，爱的路上远走高飞。三月份呢也是快开学哈。而靓仔还说看到今天的天气不错，然后呢建议小伙伴们可以出去溜达溜达，想点播一首汪峰的怒放的生命。天气不错更需要深呼吸，对不对？把这首歌羽泉的深呼吸送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公众平台上有这位叫做李的朋友刚刚写信来说想听到一首歌曲给你们，这首歌是很多人婚礼上都会放的歌曲，而我最好的朋友结婚的时候我们在 KTV 里面点了这首歌，然后唱着唱着我就大哭了起来，那位结婚的朋友反而会觉得莫名其妙，不懂为什么我的情绪会这么的激动。要知道啊，当时朋友圈里面第一个结婚的就是他，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而现在呢，这个好朋友已经和我没有任何联系了，可是想起当时为友谊流下的眼泪还是有很多的感触的。我理解这位姓李的朋友，当我们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的时候，恋爱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对朋友呢可能还会有些冷落，如果我是这位姓李的朋友，我会特别开心地祝福他们，祝福那位第一位在朋友圈当中结婚的朋友爱情修成正果。当然了，照顾自己生活的同时还要不忘了问候一下身边的好朋友们，给你们 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

最后巡演将在5月19、20号于台北小巨蛋举行。这两场演出昨天11点开卖，竟在三分钟内秒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12:33:56，我是思萌啊，还有半小时的点歌时间，欢迎你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在底部的输入栏就可以来点歌了。刚刚在公众平台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宝国，在三月的第一天想为自己的同事点一首光阴的故事，祝大家身体健康，三月份还要瘦下来。很多朋友都来了，像月雪、Maggie， 包括清河、阿欧，很多人都来点歌了。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在这里就可以来中午时间放松一下，点播一首歌曲，送祝福、写信都可以。 下面这首歌也是来自一封很远的来信，他从黑龙江过来，大三的学生小甜豆点播了下面的这首歌曲，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这首歌描述的是几位歌者作为练习生时期的那一种艰辛和不易。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不仅适合还没有出道的那些歌手，当然也鼓励着每一位追求梦想的年轻人，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也希望那四个歌者能够在节目偶像练习生当中能够加加油。哎，我们的节目编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们，昆音四子好像是这么称呼的哈。希望你们的偶像都能在节目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三月份不仅是偶像，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取得不一样的进展。 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即使你不接受我的所有，想被爱的我， 想被爱的我， 束缚了枷锁， 束缚了枷锁， 最初的感动， 最初的感动， 推进的承诺，谁说没结果，冷脸嘲笑我，以往的蹉跎，今天的放纵，谁都想笑着看天空，谁说我不能，这就是我最初的梦，有些故事开始就没错。深藏不逊桀骜， 这就是 千里敌人给我寒号几招，有些故事开始就没错。 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的这位 Maggie 迪，他的上学的时光可以说是和飞儿乐队的月牙湾是一起度过的，有着浓重的回忆。包括安欧他也说了，在今天呢，想给我的爸爸妈妈点一首歌，希望你们忘记过去的不愉快，健健康康的，开车要注意安全，每天按时吃饭，当然了，我也会好好的学习，不用再为我操心了，爱你们的女儿。这首歌《樱花草》相信也是两位上学的时候带有回忆性的歌曲，送给二位，上学也是让父母最操心的一个阶段了，多陪陪他们。 晚风吹动着竹林，月光拉长了身影，萤火虫一闪闪，满山飞舞的铅笔，天上银河在发光，闭上风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每个月份呢都会有自己专属的歌，三月也有。昨天我在节目里面还说到了，我说三月的烟雨已经在路上了，从南方慢慢的过来。今天三月份的第一天，我也有一段故事要和你分享。故事里面的主角叫做张伟伟。那年在北京，张伟伟认识了一个南方姑娘，他们的热恋期可以说是在没日没夜的长途电话里面度过的。那些巨额的长途话费让张伟伟听到了女孩子的愿望。女孩说自己毕业之后不想工作，想开一家卖二手旧货的杂货店，店的名字就叫米店。后来呢，两个人的感情被家人质疑，女孩的妈妈觉得张伟伟没什么本事。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伟伟决定不再只是做一名吉他手了，而是开始创作，开始写歌，开始为他们以后的生活做出一步一步的规划。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写出了米店，爱情呢有了圆满的结尾，那些浪漫的实实在在的生活都写在了这一首歌里面。三月应该听米店了，因为他的第一句就让我们有了一种水雾般的画面。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里，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被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如果下次再见面被这位朋友抢走了，他说想听到曲婉婷的声音，那就用他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三月份的第一天啊，希望能给你一个不同于平时的开始吧。明天是中午了，也是我们传统节日当中的正月十五，中午12点钟 FM 974你的故事我的歌，我还会在这里陪你一起过元宵节。这首歌送给如果下次再见面，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What have we done? But it all doesn't seem to matter anymore. When you kiss me on that street, I kiss you back. You held me in your arms, I held you in mine. You pick me up to lay me down. 表现了人民子弟兵誓死守护祖国山川大地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心，请欣赏《誓死出击》。 高举鲜红闪亮的旗帜，时刻把将军目标牢记，守护祖国的山川大地，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在高山深谷坚守阵地，在大漠戈壁守护圣地，在茫茫大海守国护民，保家卫国是我们天职啊，我们是人民子弟，伟大母亲请你放心，是死。